又翻嚟我哋老蛇独女啦，今日有 Albert 公主， 同埋我赖色。 应该系我，因为我出声介绍自己噶嘛。 系啊，错晒，我哋太心急啦。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啦。 系咯，喂，公主，公主你去咗边度咧？ 叫鸭， 我哋去翻乡下啦，去咗日本啊， 日本你是鄉下嚟嘅咩？你入到城 啊？唔係啊，而家好多人都咁講嘅喎，話日本翻下嘅嘛，咁、我咪休息一下咯，即係大佬咁鬼。 請咗幾日假？ 去咗一個禮拜咯。 但你請假係會淨係請啱啱一個禮拜嘅嘛，係嘛？都前前後後會多啲嘅嘛，係嘛？ 都有十日，有十日啊， 係啊。有啲咩好玩啊？嗰邊？ 我去咗啲嘢食，應該有聽過嘅啦。呢個係叫女仆嘅咖啡室啊。 你之前冇去過香港有冇？香港 好似有嘅，而家 喺台灣我去過女仆咖啡室，我未去過日本喎。 入台灣你去過啊？ 我去過啊。 我唔知道有冇分別咧。咁其實幾好玩嘅，我覺得。即系我開頭去咧，我係諗住即系體驗一下，同埋係我因為帶住兩個宅男一齊，即系攬住。 一個嬲字嚟嘅喎。 係啦，咁啊，去啦，一齊去下啦，咁樣。咁其實我對嗰啲就完全冇興趣，零嘅嗰啲咩 AKB 嗰啲。咁諗住去下都係食嘢嘅啫。 佢哋有啲咩反應咧？ 咁佢哋都係哇開心啦，即 係啲女仆喎，啲男人最中意俾人 話明係宅男， 係咪先？係咪我想問，因為我未去過啦，咁我就想問下嗰啲女侍應係咪會好主動咁樣 傾偈嘅？如果用殷勤嚟對待添，首先我哋入到去咧，佢已經係即係日文係太太姨媽，即係歡迎你翻嚟啦咁樣嘅，佢哋會。即系个个人 感觉令你有好似有家庭 宾至如归嘅感觉， 大致都知道啦，因为大致都知道啦，嗰个方式啊或者嗰个场面系点噶啦，咁但系咧就系我哋就系唔知道啲客人，譬如真系宅男啦，你带住两个宅男去啦，咁佢哋系啦，咁宅男通常都系话见到呢一啲嘅女仔啊女仆嘅时候，通常都系静过 哦，佢哋 乜嘢咁样噶嘛， 好普遍佢都系眼金金啊， 耷低个头系啦，耷低个头下边就起， 咁可能有我喺度咧，佢哋就。 你又知人哋起 我唔知道有冇起喎、大佬 即係明明通常係上面個頭就已經耷低喺度喺度喺度，哎呀我唔知 講，但係你好即係好表明到佢哋係即係點講呢，好嗰啲叫點講， 好狗公化啦嘛，已經狗公化啦， 係咪即係好眼金金心形眼咁樣啦，係咁望住周圍望啊咁樣啦，我就係即刻就攞住個 menu 就自己去睇咁樣， 突然間變咗兩個狗公真人， 係啦，咁我覺得幾好笑嘅個場面， 好似爸爸带住两个仔出嚟搵食咁喎，而家 系啊，最好笑咧，佢有一个我几有深刻印象，就系佢哋每次拎啲嘢食过嚟咧，佢都会话啲嘢想你想唔想啲嘢好食啲啊？我哋一齐教你做个魔法啦，做个动作咧，令到啲食物咧好食啲咁样喎。咁我哋三条友就围住张台喺度喺度跳只舞，就令到 哇有画有画面， 系啊，呢件事就好笑咯。 即系谂下，如果我哋 有冇录低？有冇 录 低？ 我冇啊，冇录咧，冇人冇第四者，所以冇得录。 大媽受一定覺得 哇，太緊張 啦！食飯啊，食乜搞咁多嘢？如果係啲女仆咁樣，你知日本人收阿姨咁樣， 收貴幾多啊？人哋咁樣搞， 成件 事因為佢一入場咧，已經收咗1000 yen 噶啦，即就算你食唔食嘢，已經係啊，因為佢有蘇體嘅入邊。 哦， 即系嗰啲即系人哋所谓嘅 AKB 啊，只不过佢哋唔系 AKB， 就系几个女仔跳 住短舞，扮嗰个形式，扮嗰个形式 就又载歌载舞咁样嘅。 但系靓唔靓啊？真系嗰啲。 哦，其实嗰啲质素都 OK 嘅。 系化到劲而靓啊，定系？不过你都睇唔到裸妆。 我就睇唔到，但系我觉得我女仔个角度，我觉得唔差嘅，真系唔差。 因为妆，因为如果唔系都收唔到你呢个钱啦，系嘛？ 我谂佢哋有拣过嘅质素。即系有去挑选， 可能啲入职条件就已经要 set 定有啲乜嘢嘢， 同埋系个个都年轻嘅，一定唔会有老嘅，即系女仆得都唔会有，即系唔会玩你噶咯嗰啲。 早排咧，讲紧上年啊，咁我就同旧老细咧，我去过香港有一间叫 Hooters。嘅餐廳 ，Hooters 嘅餐廳即係叫做波霸餐廳啊。總之所有女侍應咧，全部都係要身材好嘅女仔，咁啊著住小背心熱褲嚟到仲要咧每45分鐘咧就全場嘅女侍應咧要突然間走出去台嗰度唱歌跳舞，跳大概1分鐘。 全部香港女仔嘅。有鬼妹 有鬼妹，但是呢其实他们 Hooters 的宗旨呢，我们那时候访问过他们那个经理啦，他说宗旨其实尽量都是想当地人做那个，但你知道香港有质素的不会走出来跟你做这些事，美国就很多的。 周街都掃埋一攞都係波霸嚟㗎嘛，因為 唔係，但佢仲要樣靚喎、但係香港呢就揾唔到啦，真係你睇得出嗰、那個佢哋嘅質素呢，你睇得出佢係剪出嚟嘅，即係你睇出佢最養眼嗰兩三個女仔呢，你中國人樣啦，咁啊甜美嘅都，但係就講緊你睇個身材都唔係 堅嘅， 唔係堅嘅應該係啦。咁、但係但係純粹就噱頭咯，噱頭咯，同埋嗰啲嘢食質。 但係點解做唔起咧？覺得 堅貴，即係講緊四隻雞翼咧，80蚊。 哦，即係食係西式嘢嚟嘅， 食西式嘢嚟嘅，即係佢哋食啲小食啊，仲要係佢最出名係嗰啲勁辣雞翼啊，即係我 水牛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類似啦。咁咧即係講下你哋講咗日式嗰啲啦，咁我又講下啲美食啦。咁佢就 即係仲豪放啲喎， 豪放啲㗎，因為咧講緊就係話佢著嗰啲係露好多肉出嚟嘅，真係佢啲衫。 咁佢有冇嗰啲色情嘢嘅咧？即係可以摸下。 其實冇嘅，你即係話嗰個，只不過就係話嗰個女侍應佢著得少啲嘅啫。你唔好可能話摸佢啊，即係當然佢 有分別喎。女仆嗰啲真係女仆嘅喎，即係唔會露肉出嚟 嘅。係因為佢哋係你女仆嗰啲係真係扮嗰隻嘅人啊嘛 ，cosplay 啊嘛。其實女仆咖啡就真係 cosplay 啊嘛嘅餐廳啊嘛。但係佢哋顧名思義 ，Hooters 嗰隻叫做波霸餐廳，就係揾呢啲女仔去做女侍應，吸引你。咁當然外國歐美好流行嘅，即係做得起嘅。香港啊，大陸都有嘅，大陸有嘅，但我唔知仲生唔生存到，因為講緊 始終係咪香港區或者大陸會比較含蓄啲，男仔佢唔敢去或者覺得核突咁。 嗱咁講，點解會做唔起呢？我哋都研究過嘅。你正常人真係想去揾呢啲女仔侍應嘅話咧，唔會話特登去到指名道姓呢間餐廳。喂，呢間餐廳好似夜店咁嘅餐廳喎，咁樣去揾呢啲，因為打名道姓，人哋隔離左右行過望嘅話，呢啲咪鹹濕佬咯，入去嗰啲咁樣，即係好似妓院咁樣。嗱，正經人家唔會咁樣做。就算我係真係想去揾嘅，我都唔會話打正旗號去揾。如果我話譬如我要約一啲客户啊嗰啲，亦都唔會去呢啲餐廳，因為好似唔正經。 哦，係啊。 Happy Hour 我寧願去飲酒啦。 即係有少少又黑白又即分 黑度同白度都唔係好太過想去嘅地方咯，咁所以可能做唔起就係咁樣。但係個環境好靚嘅，真係好大好靚嘅，有兩層嘅。咁但係可惜都係做唔起啊。咁啱啱開業嘅時候咧，好大迴響㗎，喺呢個宅林街。喺高登啊嗰啲，哇！有波霸餐廳啦，香港終於咁樣咯。 雷聲大雨點小地。 你講起呢樣嘢，我去台灣過，咁我又開心過你哋好多喎。同埋有出 邊？又點咧？有乜分別咧？台灣 我去嗰間台灣咧，就係即係佢係又係普通一間嗰啲台式飲品餐廳嚟嘅。跟住咧，佢有個噱頭就話玩色情嘅。總言之咧，你去到照 任我 食餐啦，然後咧，只要你會肯即時。在你裏面拎一啲嘢出嚟咧，你有 discount 嘅，即刻 即個客人拎啲 係啦，即譬如佢可能要求話用啲性感好啊，你可以即刻掹個胸圍出嚟，個胸圍係從你身上即刻攞出嚟嘅，咁樣你就已經你嗰個餐有 discount 嘅啦。咁可以係乳貼啊、底褲啊乜都得，總之就喺你 一定內邊內膽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當時我就同即係一啲朋友食啦，跟住大家 咁你話俾條毛你啦， 唔會咁樣，一定係要內衣嘅，即係可能係底褲。 但好難即時攞喎，即係可能要入去廁所先攞到俾佢。 唔會啊，要即刻現場㗎。係 啊， 我可能帶兩個帶定咁樣， 即 係 可能啲人 準備 預先知道呢間廳係咁樣嘅，就想要個 discount， 因為個 discount 都幾 你攝幾條底褲啊，周星馳啲， 因為即可能係即係嗰個價錢。前爭好遠噶，咁我自己就去到，我喺度唔知嘅，我就知道哦咁得意咁樣啦，咁同場都有啲朋友嘅，跟住大家都會喺呢個時候就你先啦，你除啦，你除啦咁樣，為咗大家都有 discount 咁，即都會係咁樣噶嘛。咁跟住我嗨唔好煩啊，我就即刻就掹咗張乳貼出嚟啦，就即刻 嚇 拎咗個乳貼出嚟咯。 你嚟啊？ 係啦，我乳貼咁樣夠唔夠咁 OK 嘅， 咁啲女點嘅咧？ 即刻同你打個 discount 咯。因為我其實我知道嘅呢間餐廳係咁樣嘅，咁但係同埋我嗰陣時係有游水噶嘛，咁都有黐乳貼嘅，跟住就即刻我話一粒乳貼係咪兩粒就可以再多啲 discount 啊咁樣，跟住佢話都係㗎，咁我即刻拎埋另一塊乳貼出嚟，啱啱好兩粒乳貼就成個 平咗啦， 平咗好多啦咁樣。 咁你同行嗰啲咧？ 同行嗰啲即係都會話，不過你有早做準備啊咁樣，咁我其實都唔係嘅，但就覺得呢樣嘢就 嗰間嘢嗰啲女點樣咧？ O K 噶， 佢就係動漫形式嘅， 侍應 OK 啫。但係譬如你見佢幫襯嘅嗰啲女仔，即係幫襯嘅 女仔 嘅 喎，原來 即係女客人係多嘅。 都好多男男女女噶， 但有冇话候住呢个优惠真系系咁不断咁样掹嘢出嚟啊？ 你会笑咯，你会留意下隔篱台，因为会起哄噶嘛，即系大家都会起哄。 台湾嗰啲都应该几嗲噶， 同埋几开放噶。我见过有个女仔掹底裤咯，跟住 现场好难掹底裤。 唔会啊，佢哋咧， 唔系就周星驰嗰 啲丝带啦，即系咧侧边两条丝带嗰种咧，之前小咪做节目有讲过咧，一拆丝带就一线出嚟就系噶啦嘛。系啊，跟住但我就谂紧，哇！咁嗰条友如果掹咗之后，其实佢系咪亦都系最有准备，即系里边着两条底裤咁样咧？咁样，但系好开心，个气氛系即刻火热热嘅。 嗯， 即系你谂下，你譬如一齐食饭，你冇谂过突然间你个 friend 会除条底裤出嚟，就系为咗个 discount 噶嘛？ 嗯， 会一齐起哄咯。 喺某啲地方先做得起嘅，即系呢样系一个好好嘅谂，好好嘅 idea 啦。 但系台湾开放啊嘛，其实 系，所以香港你系做唔到嘅呢样嘢。 哦，都系， 一定唔得。 香港就依家啲卫生咁污糟噶，即系即刻除底裤出嚟。 佢仲咧去日本咧，去咗歌舞伎町。咁咧去到咁因为咧我其实唔系等等去嘅，因为咧隔篱咧有间叫做机械人餐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我有啊， 系嘛？佢去到就系又系好多又系女仔，即系又系嗰啲着住个bra啊，跟住咧就着扮晒机械人嘅，即系大家都应该有清零过，去跳舞啊嗰啲，即系。就算奉即系俾嘢食你，佢都系扮到机械人啲动作咁样咯。咁我去嗰间嘢，咁但系我去到点解我讲歌舞伎町咧？因为咧我啱啱咧嗰几日咧去嗰阵时咧，就唔知道有啲咩大特惠咁样。 哦， 就系话即系总之每免费饮酒嘅嗰啲女士可以入去嗰啲吧度。咁我就入咗一间吧度，就送咗杯嗰啲咩知咩咩葡萄咩苏打咁样饮咗杯嘢。咁我见到。我即系大开眼界，即系入到去嗰啲日本嗰啲级咧，完全同香港系完全唔同。佢哋系可能日本嘅文化系礼貌啲，佢入到去咧，其实个个都系好正经啊，大家都好似啲大富豪，又唔系好低俗嘅。总之大家咧净系锡下面仔啊，咁样咧，好新鲜咯，嗰个感觉。 即系嗰个系级，直头系夜店嚟。 夜店嚟嘅，佢讲。 咁佢嗰啲小姐系现场驻场嘅小姐嚟嘅。 佢有俾 自己帶翻嚟噶， 唔係駐場都有嘅，駐場都有嘅。咁佢咧會咁啊，又出邊又會有啲跳舞啊。咁但係佢嗰啲跳舞咧就唔係 sex 嗰啲跳嚟嘅，即係純粹係即係俾 AKB 即係啲爵士啊、爵士舞啊咁樣嗰啲咯。就係好都幾好玩咁樣。 你呢個令我諗起之前喺紐西蘭去玩咧，有啲嗰啲女仔會。夜媽媽即係咁樣當街跳一啲好性感嘅舞咧，總之就係會除衫咯。咁總之男士俾錢咧就可以行埋同佢跳一個辣身舞咁樣咯。呢個都係一個喺紐西蘭係好出名嘅一個成年嘅節目嚟嘅，但都係佢係要睇你身份證夠唔夠年齡先入得場咯。佢嗰個尺度都好大嘅，即係喺一個可能係兩行都係樹林咁樣，就中間係嗰啲人哋啲車嘅公路咧，跟住就會一班女仔就喺度跳啲辣身舞啊。總之你肯俾錢佢就除咯。即系佢会除咯，有啲就完全除晒嘅，有啲就除剩翻。 但嗰啲好普遍啊嘛，外国地方应该成日都有。 但系你冇谂过会喺个高速公路咁样噶，即系有啲咁样嘅，系有啲咁嘅活动噶，即系啲马路咧，即系外国咪好兴两旁都啲树林，跟住中间有条嗰啲路咁样样咧，都会行高速公路。 总之就抢条马路嘅表演俾你睇。 系啦，跟住就会好多人围咯，跟住你俾钱佢就会又除啲，俾钱佢又除啲咁咯。 如果香港有正几好。 都系，不过呢啲应该好难喺香港度 得噶，因为咧香港咧一定性咗做商业活动咧，你话头先咁讲啦，都系纽西兰嗰边啊嘛，系咪？咁嗰啲其实或者啦，政府已经即系容许咗，甚至乎系可能大家都知噶啦嗰度，但系冇人去捉噶咁样，可能系啦。 都系啊， 系咪先？但系香港。你试下整啲咁嘅嘢啊！一俾钱嗱，唔俾钱就 O、OK, K， 即系好似嗰阵时咧，咪有间商场咧，有啲咪啲大只仔喺度除晒衫俾啲女喺度摸咧，嗰啲唔使俾钱，系啦，宣传你都唔使俾钱，咪 O K 咯，系你喺翻你自己商场范围做啫嘛，咁呢啲唔构成犯法，但系你一涉及到有呢啲不雅嘅嘢而俾钱嘅话咧，就唔得噶啦。就一定会干涉的啦，好难再不干涉的。 但所以我那时我记得我去的时候真的十八九岁，跟住哇哇，我未见过啲 咁 开 放 嘅，跟住咧我真会 有人捉你过去。 冇噶，但我有俾钱过去一起跳舞咯。 即系你同个女仔 系啊系啊系啊，跳垃圾帽，即系佢教你嘅，但你就唔使剥衫嘅，得佢剥衫嘅啫。但我感觉真系好正咯，即系我谂紧，哇！我喺个女仔都觉得好新鲜嗰种感觉，同你肌肤贴肌肤咁合翻啲男人。 滑唔滑嘅？其实嗰个同你跳嗰个系鬼妹嚟 嘅，鬼妹嚟噶， 鬼妹嚟，咁啊好高大。 咩啊？ 好高大嘅。 有高有矮，但我嗰个就系高嘅。 高嘅。 系啊，所以咧，我啱啱行埋去嘅时候咧，我个头就啱啱就掂到佢个胸噶啦，即系嗰个感觉系好正嘅，好有妈妈嘅感觉。 有啲母爱 feel， 絕翻 有啲母爱 feel。 系啊系啊，就真系几开心嘅。 系。 我哋够够钟咯，第一节。 系咩？ 系啊。 咁快噶啦！啊，下次再 倾。 好。